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嚟到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嗱，今日就有位都算系我哋个嘉宾啦，但系其实基本上系主持嚟噶啦。咁啊 ，Tim， 系大家好，大家好， 又老过咯， 都系老过噶啦， 系又老过， 买紧花生上嚟食啊，点知俾人捉咗上嚟咁嗰只咯。 系啦，不过以后应该好多机会老过噶啦，暂时做紧失业大军啊。 三日咁多啦， 三日啫，好快过啦。 咁嗱。今日就先讲一单新鲜滚热辣嘅料就先啦，今朝铺出嚟嘅。咁嗱，今日咧原来就系乃木坂咁啊三期开个 con， 好啊好啊，大圆桃子啊耶！ 好啦，咁但系咧就惊动到差佬，咁系咩事咧？咁原来咧就有人捉到应该系伪造文书，咁啊 即系用假证咯，属于我哋。 咁应该就系买和牛飞。跟住就俾人借咗張證，而佢另外去咗睇 con， 咁咪俾人捉到。 嗯， 啊，應該就係咁樣啦。 多數都係 咁嘅，多數都係咁。 因為如果奶團嗰啲我唔知啊，但如果 AKB 嗰啲咧，都係每一次即係我哋去睇 con 咧，其實除咗你嗰個咩，你嗰個concert 嗰張飛之外咧，其實你都要有個證明文件嘅，譬如你六本 passport 啊，譬如你外人登錄證啊，譬如其他嗰啲嘢。即係有相嘅就一張，如果冇相就兩張嘛， 係啦， 嗰啲嘢噶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咁但係通常咧 AKB 嗰邊咧，如果係冇，即係如果係發現有問題嘅話，最多咪掟你出門口咯。咁就今 都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可能今次就奶團啦，因為其實上一年咧，其實因為據聞咧，長野縣咧有一場演唱會咧，就又係捉咗AKB 嗰個演唱會嚟嘅，都係捉咗個犯咧，用偽造文書證。今日好似審咗啦，我記得。 哦， 係啦，因為我後屘佢根據二槍佬嗰啲犯嘅説法咧，嗰個人係原來係睇天白嘅。其實我講翻少少啦，因為我今年四月咧，咪去睇天白嘅天白個 con 嘅，其實咧。HKT 咧，我哋冇出證噶嘛，直情 Sally 嗰次。 因為嗰陣時係喂有，不過係等咪睇你咯，因為我同你同 我知啊睇同行啊，但係佢嗰次係直情 Sally， 我因為我喺前面啊嘛，咁佢其實連證件都唔睇，就咁即飛入走。 前面嗰個有 check， 你前面嗰個見到有 check。 我前面嗰個有 check， 可能佢 random check 咯。但係其實講真咧，跟住第二日咧，我睇天白嘅，佢係逐個 check 嘅，即係每睇兩次都係逐叫一定要有證件，如果冇證件係要打翻去回頭嘅。 Okay. 啊！打回頭真 係冇用啊！因為通常一般嚟講，佢如果冇證件就打回頭啦。咁如果有證件嘅，你就 check 證件啦。咁通常咧，我哋睇演唱會咧，都佢哋都有標明咧，或者如果冇你嗰張證件係冇相嘅話，就要兩點啊嘛，即係要兩個證明文件，你證明你依張你係持有呢張門票嘅持有人啊嘛。咁如果有相就一點啊嘛，即係一件就得噶啦嘛。 冇錯。 咁我哋通常我哋外國人通常就攞 passport 就去噶啦。系啊，都系攞 passport 就搞掂噶啦。咁通系咯，所以其实天白，所以跟住佢长野县嗰次就系啲人就估计到，原来系嗰次一系天白，因为 check 文件可能 check 到佢仲假证，所以就捉咗。其实今次奶团个情况，因为奶团嗰啲飞系好难买嘅。 系啊， 依家我哋即系通常咧要 奶同举都难买， 奶同举都难买噶啦。咁但奶團咧就更加難買，因為佢嗰個詳細。 Okay. 因為今次嗰個長期仔奇玉代代木再行翻過啲。 總言之，嗰一萬人以內， 因為冇一萬人添，嗰個得幾千人噶，嗰個好細嘅。 即係 set 喎，好少少嗰啲嚟。 係啊，所以嗰個場真係好細嘅，其實嗰度千人二千人頂曬窿啊！ 真係大鑊， 真係所以嗰、那個，因為你依家奶團都幾 hit 多啊，所以其實有抽身演唱會咧，因為我上年咧就睇過佢下 con 嘅，咁下 con 嗰時咧就一個人就可以抽四張，但過咗下 con 之後咧，跟住我 friend 就再抽嗰時咧，就 MOBA 嗰度咧淨係可以一個 account 抽兩張，所以其實變數咧，因為佢可能難變咗難抽咗 OK， 系啊，所以如果有，同埋咧，依家咧，啱啱最近收到消息咧，系佢话跟住抽飞嘅情况都会系你除咗你要你管人个名之外咧，你个同伴飞都要落埋嗰个同伴飞个名， 哦，哦，即系肯定，即系肯定冇得炒啦。 肯几乎冇得炒咯。 因为你同伴者都要落埋名嘅话，咁即系同伴者都要出身份证明文件。 系啦，其实 以前就系只捻只噶嘛。 系啊，其实我讲翻少少啦。咁我之前谂住抽四月六嘅举办嗰个一周年 con 嘅。其实我喺乐天抽嗰阵时咧，都除咗要落我的名之外咧，我同伴飞都要落埋个名嘅。所以如果假设我中咗咧，咁我同我 friend 咧都要系实名嘅，嗰张飞都系。系即系唔会系好似我哋嗰阵时 AKB 咁咧，就即系一个就我实名啦，另外就咁同我嘅名，然后个同伴样啦咁样啦。 所以我就冇名噶嘛，嗰时 系啦， 同你个名抽噶嘛。 系啊，所以佢 所以 check 噶嘛。 系啊，佢净系 check 佢啫嘛，唔 check 我哋噶嘛。所以其实依家，所以可能乃木坂依家实名化咗之后咧，或者举版都会实名化噶啦。咁依家四十六系我估抽 con 都系咁样情况。 咁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咁咁其实。但开始要讲，其实我哋大家都要更加要早啲入场。 系啊，会 check， 绝对系要再早啲入场。 再绝对要再早啲入场，因为要 check 到紧。 入场 check 得紧嘅话，到时又真系差啲时间噶啦。 系啊。OK 啦，咁呢个大家我哋大家小心啲啦，佢又唔好彩抵死啦， 冇办法，依家你个情况都系真系越嚟越严重噶啦，依家抽飞，AKB 啱啱最近咪有个 email 收send 咗出嚟嘅，其实依家佢嘅话会出AKB 嗰边咧会出个 app 噶嘛，嗰个 app 咧系 for 你抽中个飞就变咗做电子 ticket 噶嘛， 系讲咗好耐啦，提咗好耐啦， 系啊，提咗好耐噶嘛。虽然依家暂时嚟讲对我个嗰边冇影响，即系外国饭冇影响，因为佢可以都仲可以俾你喺 seven， 佢可以俾你选择喺 seven 攞飞啊，或者用电子 ticket。因为如果用电子 ticket 出飞嘅咧，你嗰个电话一定要系佢哋个台出咗嗰个电话 number 你先有。 Okay. 因为你要收一个 SMS 出嚟嘅， 即系唔关你事啦。 唔系暂时咯，暂时咯，但系你将来难保啊嘛。 可以做嘅，可以技术上可以再好啲嘅。咁始终你始终 AKB 都系同电通嗰啲关系嘅，咁你变咗你出得嗰边，而家着数啲噶啦。咁佢系唔会顾你，顾得你 double 磨就顾你 soft fan 噶啦呢啲嘢。咁所以佢一定系咁样玩咯。好啦，咁 其实呢单嘢都系需要做艺术文书嘅啫。 唔系你而家基本上都系啊，你借证唔系借证都其实都大镬噶。你上次好似长野县嗰间系好似需借证咯，好似连拉嗰个借埋，好似拉埋借证嗰个咯， 一定拉 借 证 嗰 个 嘅， 一定拉系啊，一定拉。喂， 旧年我去七月睇阿千寻同朱亦坤嘅时候咧，咁你知我系黄牛噶啦， 边度靠啊？ 系啦，嗰日我真系只系靠黄牛啫嘛。咁唔系嗰阵时佢净系。佢就係睇我，因為佢借咗張證俾我嘅，嗰個車牌定唔知乜鬼俾我嘅，咁佢 check 嗰個冇 check 乜嘢，係啦，咁我諗應該可能係咩咯。 不過咧，不過講真啦，講開呢啲呢啲問題咧，其實咧唔單止係 band， 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呢啲咁嘅 fans 呢啲咁嘅情況啦，連 band 版本身都有啲問題，炒到都炒價嘅，都有啲問題，咁啊。琴日咧，我哋錄音之前嗰日啦，咁就NGT 嗰度咧，就阿鐘仔離家嗰度就中指事件，揸緊中指啊嗰度，係啊，嗰都幾呢單嘢都幾好笑呢單嘢，即係 我住喺呢度係啦。喂，咁嗱，其實就咁樣嘅，鐘仔離家咧，阿鐘仔機咧，佢中指呢單嘢咧，其實以前都發生過嘅，嗰陣時就顧穿愛你。嗰陣應該係2012年嗰期，唔知2013年嗰期。 13我記得，好似2013定2014嘅。 應該係2013左右啦。因為總言之就係個合照嗰陣時， 因為我記得 企喺度嘅， 係嗰陣時企喺度 嗰陣時間嘅。 咁啊2013 年，2013、2014 嗰陣時 啦，係啦。咁嗱一個黑人啦鬼佬啦，咁啊走去AKB 合照啦，咁啊揾咗阿應該係阿愛理推嘅，咁啊顧穿愛理個 fans 嚟嘅。咁佢亦都喺自己個豬頭上面咧，入去之前咧都show過啲相嘅，咁咪show自己啲肌肉啊、成啊嗰啲成啦。咁入到去入邊啦，咁啊同阿顧穿愛理喺度影相啦。咁其中一個動作咧就係舉中指嘅。 系。 咁啊，跟住阿邊個跟埋佢一齊舉嘅顧穿愛理。 系。 咁嗰單嘢係啦，嗰一出嚟之後，其實都已經係發生過一次噶啦。咁嗰陣時係咪已經係阿邊個阿管嘅啦？阿 SKE 係咪？ 唔係就係湯子陽、湯子陽、胡鬚佬咯，胡鬚管管緊嘅。 胡鬚湯 係阿胡鬚湯。 OK， 胡鬚湯嗰時應該嗰時係胡鬚湯管嘅，咁啊係事後先出道歉文嘅啫。咁但係今次阿鐘仔離家呢單嘢咧，就下晝已經出咗嚟啦。 咁啊，今次 接近即刻出咯， 系啊，即系就系咁，即系过咗几个钟头之后，咁即系总之一知道呢件事就系即刻出文，即刻出道歉，咁嗰啲成咁诶，今次个反应系快喎，今次反应系， 快好多。 其实如果就咁睇，其实睇嗰封信咧，同我哋即系同我哋睇。即係我哋自己網民啲反應咧，咁其實佢其實個反應係有少係有啲， 我覺得 不符合你哋大家所期望嗰種大鑊咯。其實我想講嘅 係，咩料喎今次係？ 今次其實嗱，如果你大家睇啊，佢中指喎，咁啊家講粗口啦，啊拿人啦，咁拿人好大鑊嘅喎，你講粗口，咁啊梗係要軍法處置啊，掟佢出門口啊，説佢3年8個月啊，放佢飛機啊之類咁樣要做啦。咁但係喺金川月朗嗰邊嘢度咧，就只不過就係話啊，真係好對唔住啦啊！呢啲咁嘅行為令到大家有所不安，啲咁樣咁上下嘅嘢。咁我跟住其實後尾都講到就話話自己教子無方嘅。係 啦。 咁跟住啊，我哋會教到我哋呢啲嘢冇乜點樣即係好強烈咁注意到，雖然我哋係知嘅，但係我哋唔係話成日都去提呢啲嘢嘅，即係我哋要之後我哋要加強。去提下呢啲嘢，叫啲女女以後唔好，唔係叫啲 man 爸冇咁樣做啊！我哋要尊重啲 man 爸，唔好嗌女女，知唔知？啊，我哋尊重 man 爸啊嘛，咁啊啲 man 爸們啊，唔好咁樣去做啦，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咯。咁事後咧，咁我自己啦，同埋我哋有啲網，另外啲網民啲兄弟啦，咁啊抄，咁啊抄，其實個宗旨其實喺日本係咩意思咧？咁樣樣。咁原來宗旨咧，咁樣舉宗旨咧就話，原來係兄弟喎。 日文嘅手語 係 兄弟， 日本嘅手 語 係兄弟，日文有日文一 set 手語嘅。咁佢拿就係宗旨嚟嘅。咁咧唔係拿就兄弟嚟嘅。咁咧咁所以咧就係、是、變咗其實係兄，即、就、係、是、其實傻婆。 可能個泛意思就係我同你兩個 是，我哋係兄弟嘅，耶嗰啲咁樣，即係少 WhatsApp 嗰啲啊。 我知 道。咁但係即係始終日本都係一個國際社會，咁你咁你啲國際對呢啲咪慣，即係呢啲嘢就都知。咁你變咗嗱，咪變咗啊，又可以解兄弟，又我亦都知係嗱都粗口喎、啊。 我哋出面嘅人就會解呢個粗口。 唔係佢哋自己都有時都會知道外面嘅世界嘅話，會知道係粗口咯。咁所以又會有兩種，即係有啲嚇、啊、老交戰嘅感覺，咪感到不安咯。咁所以其實佢都話咁對。所以金川月朗都係話 謝咗罪先 就是、對呢個不安，即係對呢、這個行為引起觀眾不安，咩話佢就引起致歉啦，咁樣嗰只啫，就唔係話因為佢講粗，即係唔係因為佢嗰呢啲係涉及粗口咁啊、而乜乜乜就冇講到呢啲嘅，係不安嘅啫，所以好輕微嘅呢啲嘢，所以就唔大家唔好諗，説佢3年8個月啦，嗰啲就唔會嘅，要處罰就處罰咗噶啦， 可能係啊，可能就撳一撳，即係金珠王其實攞出嚟救一救火啫，講真， 救火嘅， 其實我。其实另外咧喺 eChannel 度咧，同时间咧另外有 po 过一个成员嘅 NMB 嘅成员， 系迪川子系嘛？ 系迪川子，迪川子今佢嗰个出嗰、那个手势咧就系、是、两只手指举中指。 哦、啊， 咁可能两只手指举中指嘅话，我怀疑佢系同一个犯嚟做嘅。 可能系。 系啊，不过你可能因为据闻咧话要两只手指举起咧先叫佢兄弟啊嘛，只手语喺入边话斋。如果一隻嘅话，我就可能未必就可能嗰个饭要去摆，即系叫佢摆就，所以佢就戆居佢摆咗。 佢都系话，佢都系话， 我成， 我个饭叫我摆，我咪摆咯。 好似话阿金珠直头走咗去 Twitter 嗰边搵到个饭噶，好似系咪啊？ 冇啊，嗰份嘢冇提过啦，我冇 follow 过啦。 因为嗱，睇嗰边嘢好似话阿营运曾经接触过嗰条友噶嘛，曾经喺文书上面好似话。 我就睇就话，中主中井梨加就话，就话我受到呢、這个fans 嘅要嘅 request， 就话话要拿，你要拿我咪拿咯，其实就系咁，其实就系咁样样啫嘛，即系你要你人，即系佢要拿我咪拿咯。好簡單啫嘛，我唔知難係乜嘢噶嘛，咁所以其實有機我覺得啦，如果咁樣搞法咧，嗱你知 AKB 最中意規範噶嘛，即係一遇到呢啲，如果佢覺得係大事嘅話，佢就會規範玩規範嘅，佢會如果 如果呢一件事，如果真係大團，即係如果係 AKB band， 即係正宗 AKB 犯到發生，即係唔係呢啲唔係 NNG 啲分團，唔係姊妹團發生咧，其實我估會點咧 ？AKB 我諗真係做得出嘅。 嗯，我覺得未必啊。 我諗大家估嘅啫，大家唔好，大家千祈唔好完，就係咧 冇得完。 一至二十號手勢，嗱大家嗱大嗱一你知啦，你知我哋啲擺 pose 噶嘛。嗯咁 即 係 例如我 去 俾人 深深啦，舉 槍打嗰啲 啊，中槍打嗰啲啦，跟啦，就一至二十號先，一至二十號嘅 pose， 你哋啲人淨係指一至二十號嘅 pose 嘅啫。咁一號可能係深深，二號可能係交交深深，第三個可能係 ET 兩隻手指，你隻手指我隻手，第四隻手可能握手，第五隻手可能指物咁樣啦， 手指緊扣 諸如此類啦，好簡單嘅嘢。跟住第六個手勢對望咁樣，咁就二前後二十個手勢。你冇得做二十一噶啦，但如果做二十一咧，就唔關你扯。 嗯， 嗰只不過咧，我覺得咁樣樣咧，都好嘅， 好啱嘅。 好，因為點解咧？我哋好多外國飯噶嘛， 嗯， 日文唔係好得噶嘛。Love love 咁樣樣都唔係好識咁緊張。跟住我睇住張紙啊，佢仲要猜張紙啊，可能係一二三。呢招牌我記得曬，我呢招牌可能係深深嚟嘅。我呢招牌記得曬，我呢招牌咁啊，大家呢招牌咯。你啲咩明太子啊、穿眾 pose 啊，冇噶啦，冇噶啦，唔會有噶啦，一至二十嚇，或者第日可能受歡迎啲。我哋發現咗第二十一個手勢就乾杯，係啦， 係因為其實佢其實依家握手會咧都越嚟越多規範噶啦。我印象中咧，因為我記得好似有一年咧。佢出過一段 pose 咧，話咧除咗 hard door 之外咧，其他 pose 係禁止咧。 我係見過呢個 pose 㗎。係 啊 係 啊。 今年 我知，我即係我哋參加過有一年咧，係除咗 hard door 之後，跟住咪有一個我哋好似我哋識過嘅朋友咧，佢就咪佢見到呢個 pose 之後，佢嚇咗一跳，就除咗 hard door 之外，其他 pose 唔做得，咁好咪好大鑊。原來唔係。因為除了 hard door 有可以身體接觸之外，其他 pose 都不可以身體接觸。 係，我聽過身體接觸只係 hard door 咁樣兩點指指咯。 係啊係啊， 佢就已經其實已經係、 啊、 已經係一個限制 啦。因為嗰陣時因為如果係外國飯咧，咁你見到一咁嘅 pose 咧，咁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就係以為除了 hard door 呢個 pose 之外，就其他 pose 都唔做得啊嘛。嗰下先驚啊嘛，大哥。如果咁样嘅话，我咪哇，咁我咪净系做黑档，咪好闷，个个 好闷都过到黑档，而计都冇得倾。 系啊，其实我就觉得带出嚟就话，可能你即系之后嗰个 case， 即系好似阿 Tim 咁，如果你今次发生咗呢件咁嘅事，咁我可能下一场即系我就系去啦。 六月 咧，我就系出发啦。六月 担心开始， 系啊，可能就好似阿天咁，可能去到可能真系有廿个 pose 摆喺度，然后叫你净系摆廿个 pose， 咁我死得啦。 应该唔会嘅话。 好难讲家阵， 系啊， 你唔系 anyway，AKB 唔好关我事。如果真系搞，你唔好搞举办，我仲要 举办都合照 会，举办都未有合照会， 握手会都好啲啊！我仲要揾两只阿婆对打，大佬 啱唔啱？啱啱， 唉， 不过就嗱，因为旧年咧，头先你讲嗰个只有生日跳嘅，仲有心嗰个啦，因为我。去嗰兩年，去得兩三年嘅啫。咁但係我印象中其實係得舊年嗰個身體接觸咧，只可以要 hard 啫嘛。咁所以嗱係即 係細心係細心嗰個係。 因為舊年咧我係我握嘅時候咧，我係Melo有陣時咧，咩嗰時咧，我係因為我係咩我第一次見Melo啊嘛。咁我見到其他人所講之前咧 staff 咧都有提我嘅，係Melo嗰個 staff 冇提我咧。咁佢嗰陣時諗住同Melo搞個大心噶嘛，跟住staff即刻撳咗我啊嘛。咁其實啲staff其實係有跟指示嘅。佢要同佢做嘅，咁但系問題係，佢哋嘅真係要指示咯。如果係嗰個指示，如果係冇嗰個指引俾佢，冇指引俾佢食，佢唔會理你嘅咯。 唔係就係依家可能就懷疑除咗個 member 唔知情之外，其實個士大夫都唔知情咯。 士大夫實唔知情係 part time 嚟噶嘛？ 係一來啦，二來喂，但係問題都好過分啫。即係如果佢 part time， 佢應該都可能有。即係應該大過 member， 可能一般嚟講做 part time 嗰啲士大夫都大過 member 嘅。 好難講。 好啦，雖然好難講，我都唔敢 confirm， 但係問題，你 我都見過。 啊？ 高中生 staff 我都見過。 哦，咁啊冇出奇嘅。 我都見過。 係啊，咁可能有機會，可能一個士大夫都唔知咯。不過某程度上，你一般依家一般嘅社會咧，那個 level 都已經提高咗嘅啦。其實呢啲咁嘅國際粗口手勢咧，一般嚟講咧，即係一般 民眾應該都大約知道嘅。如果唔係點會二千佬都係？如果唔係點會二千佬咁多咁多咁多飯喺度鬼曬唔嘈啫？ 如果唔係點會話咩挖苦啊、迷惑啊？ 係啊，所以其實都其實今次牽連快波咁樣之後，大家好自為之啦，玩合照嗰啲或者 我估應該真係咧，佢指引上面冇話唔俾你做咧，佢真係唔夠膽喐你咯。我覺得係呢樣嘢。 喂，其實講開講依單嘢之後咧，咁其實都諗咗少少咧。咁其實咧，之前咧 AKB 咧，唔係有搞下制嘅， 係 嗰時咪有個私密簽名嘅，可以拎啲私人嘢可以拎個簽名。其實嗰時咪即係前面把奶 酒果店啦，係 啊，咪簽嗰個飛機杯嘅， 係啊， 跟住好似後屘，因為可能發生呢啲機緣咁嘅事咧，跟住好似唔知再下一單定再下一單再下一單嘅咁嘅 event 搞嗰陣時咧，就好似禁止咗， 好似冇咗啦， 唔俾你簽嘢咯，唔俾簽私密咯。 梗系唔会签私密啦，黐住飞机杯，全岛行啦嗰镬。 系啊，嗰镬就真系全岛行之后就可能就咁啲。其实个带出嚟个情况就系因为你做衰咗嗰部嘢，跟住你又 po 咗上网，跟住你将件事发大嚟搞，咁你咪营运一定要做嘢咯。咁你当你营运做嘢嘅话，你就冇得怨你点解当初有人破坏规矩而令到你搞咁多嗰啲规矩去跟足嗰个规矩做嘢咯。其实我觉得由始至终都是某些黑子做出来的，咁你即系叫做一个雷传家咯，又系系咯。 你觉得其实觉得其实呢单嘢，我讲真呢一单咁嘅终止呢单嘢咧，如果其实终止，我未嗱讲真未，我觉得嚴重嘅啫，即系未必真系可以一至二十号咁样嘅，除非佢话，除非佢呢班营运真系先发制人啦。但系如果佢呢一样嘢系一个趋势，或者即系一个趋势嘅话，个个都系咁样嘅话。即係或者用其他嘅，即係唔一定拿嘅，咁你好多手勢特別粗口，或者係啲 或者反 V 咯， 或者反 V 啊， 反 V 或者 咁樣 啊，咁樣啊， 將你 咁樣 V 咪咁樣嘅， 正常係正面 V 噶嘛，將隻手 指手掌係人噶嘛。 咪將佢手掌變咗 正 V， 你呢個正 V 啦，係 反 V 就咁樣個手背對住咧， 係手背對住就又得嘅。依家就禁止嘅， 好似扭打定唔知乜鬼嘢㗎。 呢個我真係唔知 喎，啲扭打係粗口啲嘢㗎， 唔係都係粗口， 粗口嚟㗎， 都係粗口，但係冇 反 V 嘛， 其實唔係 扭打嗰啲嚟㗎。 其实呢个 pose 咧，其实讲真就唔系一般国际性嘅。通常好似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澳洲嗰边咧， 咪地你示威， 有啲 示威七一咪做下咯。 系啊，嗰阵时 嗰啲咯。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个某程度上系某对某啲国家就会变咗做粗口咯。 同埋 我就知 OK 系唔知欧洲边个国家都系特别粗口手势嚟噶嘛。 但系我知啊，但系问题 好 可能咯，所以其实某啲情况睇下你点样发酵咯，将件事。如果你掉去某啲地方度咧，其实将件事就会变咗个国际新闻咯。 嗯，有机会噶，所以即系等于即系啊好多呢啲咁嘅，即系等于即系如果再大镬啲嘅，可能系即系好明显就举办嗰次咯。咁但系 举办嗰次严重好多， 都系都其实系严重性系大好多啦，但系都系嗰种个类型嘅事件嚟噶嘛。 系啊，其 实即系做嗰样嘢引起国际社会唔会啊嘛， 唔会啊嘛。 咁所以都系要注意 小心啲啦， 小心啲噶。 最紧要个沙要 系要资料啦，要上堂啦， 要小心啲啦个沙嘢。 不过咧，如果讲开呢样嘢咧，好似 NGT 本身好似有啲成员好似唔系啱啊。 嗯，嗱。就 NGT 喂，唔係啱啱喺中英嚟家喂，咁啊亦都有一單嘢嘅，咁啊嗱，咁啊早排啦，阿中英嚟家喺 solo 上面又好似話哭訴啦，話俾人欺凌啦，嗰啲咁嘅嘅嘢啦。 佢哭訴好似佢話因為好似啱啱佢唔知係咪住酒店咧，同幾個同房咧，好似好唔夾，所以突然間好委屈，所以開 solo 咧就喺度訴苦。係啦，大致上就有咁樣嘅。其實個內容就唔係好清楚，所以佢懷疑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有几个欺凌他，所以他就哭诉咯，变咗又件事又发酵到好大咯。 唔系，因为呢单嘢咧，以我所知咧，早几耐之前已经其实开始好似又有传话阿钟欣离家好似话佢俾人欺凌。咁本身事件起因就系话因为经常喺深夜时段开 show 咯，咁咪扰人清梦。 吓， 咁啊，跟住就后屘发啊，唔知点解变咗欺凌事件。咁样嘅。即系讲真，我个人身份讲句啊， 妖人清夢是很黑人憎呢件事嘅，呢、這個事實 我都覺得是 係啦。 如果你做 show only， 如果你係要呢段時間做嘅，麻煩你自己出去做咯，或者揾個地，你揾個安靜啲嘅地方去做咯，亦唔好應該影響同房嗰個。 佢係合啊，佢係合宿噶嘛？ 係啊，宿舍 啊。 因為唔係應該到啊，如果我計。正常嚟讲，佢如果通常营运应该可能会每人都俾一个单位佢嘅。 嗯。 咁你其实好似之前有啲节目咧拍过嗰啲成员嗰啲宿舍嘅，亦、都通常一般嚟讲应该唔系合宿嘅。如果合宿嘅话咧，通常咧 一人一间房，但系个洗手间啊共用嘅咁样嗰啲。 可能未必咯，或者 举板系举板 系。 系啊，或者。依家可能呢個情況就可能妖人清夢可能未必就因為佢啱啱喺酒店度合宿緊咯。咁你通常一間酒店度可能兩個或者三個 member 一齊住噶嘛、 嗯。 其實可能因為佢要做 show room 咧，咁啊影響個隔離嗰兩個 member 瞓唔到覺啊之類。因為做 show room 差唔多會做一個鐘頭噶嘛。 佢要講嘢噶嘛。 係要講嘢噶嘛，實要鬼曬咁嘈噶。到時嗰時又係妖人清夢嗰啲 member 一定唔妥嚟噶。 我試過啦，有人我舊年啦同你去旅行嗰時候咧， 嚇、 啊，一點知擺咗個手機喺床邊咧，咁啊跟住咧又班友係咁喺度 WhatsApp 我咧，跟住發火頂鬧鳩。 好攰啊嘛，我有份。 嗰日好似系阿麻友定系阿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系小心啲啦呢啲嘢。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引起呢啲咩欺凌啊嗰啲嘢，咁冇噶啦。你咁样样嘅话， 呢啲嘢我谂啊，不如你都好难可以咁样做呢啲嘢。 唔系叫揿啊，呢叫疏导，大佬。 系啊，要谂下疏导，好似散咧咁咯。我觉得有散咧，即系 NB 咧，其实散，因为仲队长系阿散咧啊嘛，即系阿散管彩啊嘛。其实佢管理人成员咧，其实都我觉得佢恰到好处嘅。其实有某程度上咧，即系有啲欺凌事件咧，佢一出声咧，其实所有 member 都听嘅。其实依家我觉得不如你应该要做到呢个 level 咧，咁你啲成员咧先可以贴，将佢搞得好好睇睇或者贴贴服服嘅。 俾多年时间佢啦， 系咯。 阿子源开头都唔系好贴到啲 member 噶咋，而家咪斗实咁摆。 子源系佢埋位嘅时候，因为本身都绯闻缠身嘅。 啊、 所以當時是真的爭緊啲嘅，咁但係你睇得出佢嘅成績嘅，咁你事實上睇得到，咁 係 咯，係喺百貨店之後，真係直接上升嘅百貨店之後， 咁咪咁即係睇佢做嘢嘅啫，睇下佢睇下阿十二點樣搞咯，十三二啊， 十二 啊，好啦， 咁啊，今次就係咁樣先啦，咁啊，聽首歌翻嚟就第二節， 好。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 AKB， 咁啊，USA 入边嘅 Company 歌，咁啊 ，TMA 嘅孤独的星空， 又孤独星空，好闷啫。 喂，咁始终都系乜嘢啊嘛，系咪先 ？OK，OK， 佢真系好歌嚟噶嘛。我其实我几恨阿 Miu 唱呢首歌噶，但系 Miu 成日都唔唱呢首。 OK 啦， 系啦，总你咪揸人 系好听嘅呢首歌。 咪你下一次去 HKD 握手会嗰时，咪去咩咯 ？AKB 啊嘛 ？AKB 出咗嚟未有？嗯，出来未有？ 喵啊！搞错咗，我又癫过添，我又喵。 系咪喵啊？可以系 听错咗。 喵个魔音算埋啦，喵个魔音。不过喵咧，你系话阿希明哥，你有冇出喵啊？ 冇。 哦，冇赚人。 紧要，因为冇办法，因为我啲步骤太枯，差唔多，我插咗几个 HKD 咩把，跟住插唔到啲啊喵啊咩嗰啲嘅。 喂，喵咧，其实咧系佢最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恰佢啊嘛。即系你握手嗰阵时咧，你讲啲你要 SS 佢咧，佢就好佢有咩噶啦，好鬼好鬼好鬼好鬼好玩嘅。 我谂就嚟呢啲廿都系廿号手势以嚟啦，30个说话噶啦，睇下 系啦。 你真系说教真系唔掂噶。 唔系说教啊， 我知啊，佢中意玩啊嘛，即系有啲可能会说教啊，嗰啲又唔掂啊，啲麻鬼烦。 好啦，咁啊嗱。咁講喺阿 Mio 啦，咁講喺阿佢哋嘅阿大姐阿大姐大啦，咁啊講起子源啦，咁如果講起子源嘅話，我又想諗一諗阿STU 啦。 哇，你咁大 ，OK 啦 ，OK 啦，你拉啦。 咁啊都係啫 ，OK 嗱，咁啊嗱，阿STU 啦，咁啊早幾日拉都正式出咗一個公式照啦。 嗯 ，OK 啊，幾靚啊！ 喂，呢個係靚過 AKB 嗰啲歷代好多喎。 喂，大哥，嗰個大哥。拍开山写真嘅人哋嗰、那个咧，其实呢个人咧，讲翻啲少少历史啊。其实嗰阵时咧，咪子 记唔记得？彭山几顺啊？好似系 唔系桑志咩咩辉嘅？揾、okay. 你揾翻 啦， 因为讲翻个历史咧，其实咧咪子源曾经有个节目咧叫《子源之乱》嘅。 啊， 佢开头嗰阵时咧系有一个计有个企划咧，系揾一个影开写真嘅。嘅攝影師幫佢出第一罐寫真 啊！聽過， 係啦。今次其實 STU 咧好大手筆咧，係請咗呢個大碗咧，係幫佢哋STU 40X 嘅 member 影佢哋嘅公式照嘅。 嗯， 因為佢點解佢今次咁大手筆咧？其實唔係之前我哋喺節目個曾經分析過咧。其實今次呢、這個STU 40X 咧，個其實嗰個資金來源咧係縣政府噶嘛。 係啦， 所以佢今次我哋都睇得到咧，今次其實都唔係 under AKS 嘅、 嗯， 其實係 AKS 同佢哋嗰個資金合作合資做一間公司去做呢個團嘅。 所以 其实基本上就变咗好似 NB 咁咯 ，NB 嘅情况咁咯，其实都系根本控制过呢个团咯。其实依家咁情况多，其实AKS 其实可能做 support， 咁就嗰个县政府咧就出资金同埋管理呢班人，系啦， 出鸡出豉油咯，今次系 系咯， 系打嗰啲嘢咯， 系咯，所以成日依家佢哋所签嘅合同咧，其实都睇到系SDU 40X 嘅公司嘅子公司 个概念就加盟店咯。 系咯，依家变咗系加盟店咯。其实你睇得出，其实海外团都系咁样的情况嘅。 嗯， 咁依家个 SDU 呢个分团都其实可能系个资金，其实可能分分钟七个元集合一个资金去，希望透过呢个团去吸引啲饭啊，或者吸引啲游客嚟 振兴当地旅游， 振兴当地旅游嘅其中一个概念嚟嘅、嗯。 其实摆明啦、嗯，其实系摆明啦，因为佢喺海度。 诶，个 船 啊嘛， 船上公园啊嘛，其实摆明嗰样嘢 系摆明噶啦，呢、這个，但系依家暂时嚟讲都仲未有消息系点样，佢公演情况系点样收消息，只系我哋听就听同事听翻嚟嘅消息，就嗰个洗费都几贵咯。 嗯， 应该你灯油火蜡啊，船啊，咔哩咔啦，你都要钱。 即系听讲话嗰个团啊，嗰个游轮嗰个团咧，听讲咧，如果假设包埋嗰个公演咧。就30000几嘅， 咦？咁即系变，可能会变咗系我哋即系我哋香港咁样，我哋去咩海洋皇宫，唔系嗰啲咩 商业星号啦，玩即系玩一晚，咁就包埋公演，咁就喺船上食宿， 哇，好玩好多， 就变咗喺可能濑户海玩一个 圈，出公海啊， 唔会出公海噶， 搞错出公海冇得到啊， 即系濑户内海佢 系啊，濑户七楼兜个圈咯，咁就呢个系变咗一个 local tour 去 sell 呢个濑户海呢七个园咯，咁就听闻就要30000几蚊咯。 就會包埋個公演費。 如果咁樣玩到三萬幾蚊抵俾喎。 我失唔係，如果但係依家香日本嘅經濟情況其實都唔好樂觀咯。如果我係， 梗係唔樂觀啦，我哋樂觀得啦。 係啊，我即係要可能吸引海外飯嘅機會。 即係我哋嗰刻食一等半嘅，我哋一定係食得。 係啊，你其實唔係我唔知， 你 都唔知啦，呢隻船係點樣啦？因為隻船係點都唔知啦。你估真係公佈嗰時咁大隻咩？冇可能㗎。佢哋都話咗，冇可能， 可能有差別㗎嘛。 佢哋都可能冇，可能差別，亦都唔會差別到一隻船仔咁樣樣。 唔係 應該咁應該係应该是一些即系中即系内河船，即系内观光船啦，入大又大只少少嘅观光船啦，入即系类即系 最大得闲。 即系你而家喺维多利亚港对出望住嗰啲 啲船啦， 唔系一定大只 喺度， 双鱼星号嗰啲嘅，双鱼星号 嗰只。 因为你是环是那些 环岛 游啊嘛， 环圆啊嘛， 系啊， 因 为 应该咁如果照你咁讲，应该是属于四五层嗰只船嘅， 系啦 系啦， 中间有一层是再做公演舞台，另外嗰啲 系啦，加食宿啊，自助餐啊， 自助餐啊， 杨紫荆嗰只系咪杨紫荆嗰只？ 类似啦， 嗰只维港游嗰只。即係拍木遊記咧，嚟香港嗰次 咁啊大隻，咁啊大隻過佢，咁啊大隻過自己好多， 一定大過楊潔晶， 一定唔係嗰啲咁細隻， 一定係好似雙魚星號嗰只咧，因為雙魚星號已經好細噶啦，其實再因為雙魚星號好似我如果冇記錯都係六四五層到啫嘛， 嗰啲嗰啲咯，嗰如果你講嗰啲咧，嗰啲係汽車渡輪蓋啫，唔太細隻啦， 係 嗰啲細嘅大佬，嗰啲我上到中海中心嚟噶嘛， 係啊， 所以其实系咯，睇下佢乜嘢咯，佢未乜嘢都未搞。 杨紫荆嗰个系三层，佢装个三层，嗰个 咩？唔系，一定唔会杨紫荆嘅，总之唔使谂系杨紫荆嗰只。 嗰啲唔系，如果 因为你要住啊，你可能要住埋宿咧，咁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高。 杨紫荆都系得一层，得一个舞台，跟住下面系停车场嚟噶嘛。 因为佢要摆车嘛，所以先两层嘅嘛，但系嗰唔摆车先三层。 我知啊，所以嗰 part 嘢就唔使谂噶啦，一定系。一定系应该有翻五六层嘅。 但係而家睇嗰嗱，我睇一啱啱，我一路即係聽你咁樣講，一路講呢啲嘢咧，咁一路睇啲公式照啊。咁其實你而家公式照嗰個粗刀，即係粗刀得都非常之靚，因為佢喺海邊喺個沙灘嗰度搞噶嘛。 嗯， 喺個海邊， 海邊嗰度搞，好靚，係 啊， 係好靚，係 啊， 係個都好靚，打光靚到咪又唔似 key。是靓的， 唔系你用你个 原始key， 你有个背景又唔同噶啦，有个背景讲真嗰句，你因为以前 AKB 嗰啲咧，即 SKE 嗰啲，全部都系场景嚟噶啫嘛，但系问题佢唔系，佢嗰个真系海滩景嚟噶， 系啊，直情系海滩景，人哋嗰个摄影师有翻咁上下大碗噶嘛，其实都睇得出佢真系佢用当地嘅，可能有机会因为佢上面 sell 埋个靓景啊，所以咧有机会咧，可能个当地嘅政府咧就要求佢喺嗰个位地喺嗰个靓。的环境嗰度影相咯， 不入去的时候咧， 其实佢可能 sell 嗰个系嗰个濑户内嗰个某一个景点嘅公司照咯， 可能将佢写可能将佢咁多 member 加埋一齐就一个靓景咁样咯，我唔知啦 ，anyway 啦， 唔系，但系佢咧嗰个都好有心机嘅，你其实佢嗰个官网嗰边 有心机， 一入到去嗰阵时咧，你系咪捞嗰个嘢嘅？系咪通常都系啲沙漏或者咩嘅？佢嗰个系咧船嗰个咧船嗰个台盘嚟嘅， 嗰个桨舵 嗰个台嚟嘅， 嗰个台。 所以你呢个系真系有心，所以佢真系等本兼有心机喎，呢个真系。 所以咪大家你大家推 STU 嘅时候，咪预咗做一只冇脚嘅雀仔先咯。 嗯， 啊，你喺船度啊嘛。 系 啊，系我话事话。 喂，讲翻少少啦。 公式照啊，有冇边个搭堂噶？ 嗱，讲翻少少。 我名我真系唔知喎。除咗数下东角妹之外， 讲翻少少啊。其实今次咧，你睇嗰公式照咧，依家变翻卅廿人。你记唔记得我哋当初上一集嗰阵时咧，佢最后尾招到系四唔知四廿一定四廿六日噶嘛？ 嗯、 其实睇得出咧，佢签 contract 之前咧，其实佢系筛咗部分日噶啦， 再筛添。 系因为可能咪之前我哋曾经分析过咧，佢某啲有点解会今次嘅一次过招咁多人即系招咗咁多人入嚟。其实佢某程度上某啲人咧，某啲成员咧系可能某。啲家庭因素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就會喺途中咧就篩咁啲人，或者可能變咗藝研究生嘅階段。 Okay. 其實依家某程度上， okay. 雖然未正式做研究生啊，即係佢可能身份仲係研究生，但某程度上已經係正式嘅研究生咯。喺呢度好似喺部喺三十人入邊， 嗯、 其實大家留意到邊幾個 member， 你覺得好吸引？ 第一眼石田千歲， 嗯 ，OK 呢、這個， 嗯。 阿基贝呢个有少少似阿 STU， 唔系阿 N 阿边个位？感觉上有啲气质上， 千世有少少有少山区 feel 咯。 喂，不如顺便，如果你讲睇完颜值咧，顺便分析埋噶啦。反正佢全部都选今年总选。 嗱，总选诶嗰、杂志总选一百人注目嘅人物咧，阿 Santa 房嘅人未止有啊 ，OK 嘅呢、這个就我觉得就、 我望个 Over 嚟讲，我都觉得佢系 OK。 哇，上位好劲喎，上位好似。 喂，有几劲？ 九七年廿岁差唔多啦。 你睇佢个公式照， 系OK 噶，系OK 噶。 真系有 卢野公式照，卢野由美子 OK 噶。睇下先佢个，睇下佢个 nickname 系咩？睇下先。哦 ，Umi Lin。 喂，我想知，张积伟系个佢咪屋企人系咪汉人嚟噶？ 应该系汉人嚟咯。暂时知道应该佢 江山源。 是应该是江山源，不过大问题我记，如果我印象中咧，我听翻嚟嘅消息咧，佢应该系日本出世。 日本出世， 出身嚟写江山源应该就系噶啦，出身嚟 嘅 话， 所以佢某程度上佢屋企人系啊，应该 唔系都唔系黑户啦，应该系 应该或者两佢父母都系中国人，即系有中国血统嘅。 OK。 咁另外， 可能台湾人都唔出奇， 可能台湾人都唔出奇， 可能台湾人 系啊。咁另外咧，咪。之前我曾經喺個節目度咧講過一個入咗圍嘅 member 叫做小遊遊卡嘅，咁咧依家佢正式個名咧就叫做深香圍好似 深香穗 穗係深香穗穗，咁依家佢可能用翻個館名咯。 哦，即係之前藝名嚟嘅。 之前可能藝名嚟嘅。其實依個係咧，我係有少有略略講過，依個係靚版嘅檸檬 啊。 其实某个柠檬饭好像都有留意过人， 有粒美人痣喎，有粒。 系啊系啊，佢几靓 个靓个柠檬好多， 柠檬萝莉啫。 呢个系靓个靓个柠檬，所以其实喺之前个 show 度咧都吸引唔少饭嘅。 喂，我有个问题想问啊，嗱，佢个介绍入边咩介绍入边啊？佢先嗱年月日出生地血型同埋中意食物，咁唔系佢最下面嗰个咧濑户内唔知乜乜乜咧片假。 佢中意佢濑户内海里边嘅地，佢最中意嘅地方。 哦， 我苏苏咩？即系佢中意嘅地方。 哦，原来 系咁。顺便。 佢推埋个地方嘛， 推埋个地方。 哦，咁即系好明显。 咁你白蛇冇先啦。 公阿边个就阿公。 唔系嘅嘢嘅嘢咯，嘅嘢咯，即系唔系第一系个嘢或者地方东西咯， 即系中意嘅地方， 就系中意嘅嘢咯。又譬如阿蛇宝咁，佢中意二卡厅嘅。 二卡厅系 食物嚟， 即系类似 食物嚟嘅，一定系地方咯。所以就 可能食物嚟嘅，即系呢个 嘢东西啫嘛。 哦，应该系二卡厅，应该类似诶嗰啲天妇罗咁嘅嘢咯。炸物咯，應該係。 我明啦。 魷魚嘅天婦羅，佢嗰個摸咯，佢一個摸咯，佢有啲係講地方，有啲係講食物嘅。因為佢摸咯，咁一定係地方啊嘛，地方就係巴蜀啊嘛。 我明啦。 東西啫，應該 係。即係最尾嗰個其實就係瀨户內佢推薦嘅嘢，即係例如係啲推薦嘅食物啦，又或者係推薦嘅景點。 譬如牛田洋菜就中意中意呢個 fuku sashimi， 即係中意咩啦？嗰個河豚片山啦。 但唯一一個冇寫地瀨户內中意嘅嘢咧，就係資源嚟啦。因為 冇喎， 佢真係冇噶，淨係真係最中意食物咯。 就係檸檬沙華中意飲酒嘅，係檸檬沙華都係我飛佛嚟。 OK， 都係同佢冚過， 我去冚過。 喂，呢個新谷野野花唔錯，幾耐你眼喎？十三岁左右好似系，十三岁啫，十三岁都未有， 2004年出世， 十三岁，因为啱啱我今日睇咗阿子源嗰个节目咧，佢最后尾咧揾咗阿志出来自己做访问，其中岩田洋菜有揾佢，嗰阵时佢已经飙十三岁， 哇靠阿爷喎，你个真 系， 佢五月廿三号生日啊嘛，咁即系其实而家12.5岁啫喎。 唔好理啦，总之 以黑岩为应几得意， 应该写13岁， 戴顶帽，个戴顶帽嗰个 黑岩为啊，嗰个啊绿色个顶帽个，大绿帽个， 好都嗰啲样，我都几中意啲样。 呢个啱你喎，呢个 我谂都系傻傻地 嘅。OK， 唔知啊，到时再睇下啦。其实我估你如果有兴趣嘅话，其实留意嗰啲 show 几时直播， 我中意听佢show room 同埋最中意听佢把声。同埋好留意啲， 因為其實依家接觸，如果你佢哋未有翻組可以接觸到嘅嘢咧，最直接方法咧，最可能係數龍。 睇衰咯。喂，呢個士工外公又唔錯喎，士工外公。 嗯，因為我 center 我有嗰個龍嘢由尾子我有 follow 嘅。 哦， 咁張職位我有 follow 嘅， 哦， 咁系咯，依兩個我有留意嘅，因為我 應該講下講，應該講下咩啦， 唔係都係講日文嘅佢，我因為我睇過，我都睇， 因為佢個姓嗰個名都係日文名，即係因為佢咁樣嘅，佢因為佢咁樣嘅，你仲有冇時間啊？ 我仲有大把 時間啦， 仲有十零分鐘， 有機會真有機，嗱佢差差好遠啦，佢或者佢爸爸嗰啲可能歸化咗。 哦， 有機會歸化，咁你如果個女喺日本出世話成三重電嘅話，因為佢嗰個拼音，佢嗰個拼音係日文拼音嚟，直情係，所以佢雖然寫張職位，但係佢就係日文拼音啊嘛。 哦， 咁其實我哋日文拼音都 即係我哋都有我哋嘅日文拼音㗎， 拼到㗎， 我哋都拼到㗎。啊，不過即係不過啊，不過你不如啊，譬如譬如阿奇啊嘛，姓高噶嘛，塔卡咯， 塔卡尖咯，人都冇 咁 阿奇，我唔知啊，阿奇我真系， 因为有啲字 有得通噶， 系因为佢有啲字可以汉可以打日文字就可以输入到汉字啊嘛，但有啲字系出唔到噶嘛， 所以点解，所以有啲点解我哋嗰个名，如果我哋写汉字嘅咧，我哋通常下边都会填翻国级。填翻個音喺下面，就係你就翻個音點樣讀你個名啊嘛。 係啊，第一啦，第二，另外你如果你拼得到嘅話，其實你就會出到個漢字。如果拼唔到嘅話，你有機會出唔到漢字嘅。因為如果唔係，如果即係講翻少少啦，咁握手券有啲人有啲人就出唔到啲咁嘅字啦。 就漢字咯。 所以就變咗就要揼印咯，都係 啦。 個微信餐打到。 死啦！我嗰次有一次揼印到嗰下，我幾乎唔夠時間啦。第一次去嗰陣時，因為要揼印。 咦？個甲灰心愛個樣，有個灰有點解係咪有少少光？有少少山區，但係少少光中分嘅點解？ 邊個？ 甲灰心愛咯。 哦。 都 OK 嘅，望落去唔識答你。 識答你。 有啲可能有啲 feel 似嘅。 光中分 feel 喎。 氣質上。 但係氣質上光中分 feel 咯。 係啊。嗱，如果我睇即系漢字啊，齋睇漢字名，其實有一個漢字嘅名字都幾奇怪，叫冰頭葵。阿二， 差唔多尾嗰、那個， 係啊，差唔多尾嗰、那個，哦、尾嗰三個，因為你見好少有個叫冰頭呢個姓。 都是包包面啦， 咁你要知道日本啲姓有啲真係唔出名嘅， 真係有啲 小姓 嘅，有啲咁嘅小 姓 嘅。你其他一般嚟講，你望落去咧， 佢唔係中環出世噶嘛，佢係外援出世噶，冰頭花園啊嘛。 你其實見到好，即係呢個姓咧，你真係可能 咁你又姓鬼頭啦，嗰只冰頭都咁出奇啫。 係啊， 唔係咁你阿芝娜個姓咧，全日本都係六百人有啫嘛，咁唔出奇嘅。 係啊，有啲唔出奇。 阿柯兒個名好昆文，唔係昆文。generation 呢個 generation 好多阿柯兒，講真 係係 係，得閒留意一下， 係得閒我知 啊，之前留意一下啊， 嗯好啊， 因為而家嗱，如果要我睇嘅話，新谷嘅野花啦，羅莉 ，OK， 羅莉同埋阿石田天水啊， 但新谷野花隻眼太細， 如果我以今年總選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嗱我可能有機會預測到有 SDU 有一個可能會爆。 唔理乜台嗰啲嘢系嘛？ 唔系有机会可能有一个，因为根据 show on 嗰个表现，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之前佢哋喺总主喺选之前咧，佢哋有直播 show on 噶嘛？ 系啊。 咁直播 show on 嗰时咧，其中嗰、那个头先话之前佢用佢嗰个直播名叫小油料卡噶嘛？咁依家变咗叫深香水啊嘛？咁、其实嗰、那个可能嗰班饭咧，如果之后佢做其实都睇个势系有钱嘅嗰班，咁、见佢苏翁都送，可以一次佢都送，每次直播都送十几次塔，十几啲个塔，你有谂下一个塔系几多钱？一万英啊嘛， 咁如果你咁样计就， 咁即系证明其实嗰班饭，如果假设即系想推希望佢尝试推佢去入总选嘅话咧，咁佢真系可能会有机会入局嘅。 话你话一次佢。一次嗰个塔好犀利噶咯，每次都送十几个塔。 系啊，送嗰次嗰阵时有见过，我睇过一次直播，系见佢真系送十几个塔，十几个塔一个塔万一万英，其实嗰个直播已经有成十零万英左右噶啦，已经。所以其实佢系经过一啲show on 嘅洗练历练咧，其实睇得到佢个 level 喺某程度上咧，其实系会高过喺依度嗰啲 man 白嘅。所以佢有機會，如果係一個金錢遊戲上面咧，佢個優勢係明顯嘅。 但系但系会有少少隐忧，就系嗰班中意玩苏龙嘅人，中意玩中性队先。 系啦，呢样 呢个系呢个系 呢个，只系个底嗰班扮嘅，有一定底子，但系至于会唔会真系会将旧钱抌落去总选票咧，暂时未知。 OK， 但系过程个势有啲个势会有啲。可能有機會嘅，這個是可以我估計的。 嗱呢啲嗱呢樣咧，而家咁樣睇咧，係嚴格嚟講係大部分，幾乎全部，除咗我哋識嗰啲之外，係未大定嘅。 啊，係啊， 喂，話時話，心下母乳個樣有啲似只貓喎，個樣貓顏嚟嘅，咁嘅感覺好似係。 咪就係未大定，未大定啲樣咯，未大定樣咯呢啲。唔知噶，大个咗，可能都系一世都可能都系咁样啦。咁、但系 咁你唔好咁讲，好多人听紧呢件事。 咁或者会靓咗咧，就大咗咧，唔知噶嘛。 咁有个叫咩？史光外公啊，這個都有啲似，有少少似中井利家嘅 feel， 一个样有少少似，再加上个 feel 可能有少少似。呢、這个我觉得 哦，系 有啲， 呢、這个系靓喎，呢、這个真系 系。哎、不如讲下，不如讲下，讲下其中我最又觉得唔靓嗰个啦。 边个？ 手下东个妹， 坚唔靓嗰个，坚唔靓。 我觉得某程度上真系，可能我觉得佢个把口个口系咁多个之中最大嗰、那个。 唔系口大嘅 K D M 把都有嘅，我起码数到两个先啦。阿猫棚同埋阿咪赞咯。 但系佢个口真系异常地大嘅、哦，即系你拍埋佢个家姐咧。佢家姐真系英雄小嘴，佢个口咧就系血盆大口咯。讲真噶，大哥， 可能系个尖尖嗰度执得唔系几唔靓咯，唔系太好，即系有啲基因有难啊，呢啲 DNA 有难， 好难讲嘅，始终都可能某程度似阿妈咁样，有啲嘢似阿爸咁样， 变咗可能 变 口， 其实变咗你个你。其实手下东个妹出嚟嗰时候，其实讲真的，我即系曾经睇过啲合照啊，佢两个真系唔系好似样嘅。 哦， 即系依家你依家话俾我手下东个妹，我到呢个 moment 都唔 系 好相信。 我都唔系好信啊！ 我即系咁啊，真系嘅。 嗱啊嗱，你话 佢啲似边个咧？我醒唔起喎，佢有啲似唔知边个，醒唔起呢个真系。 算啦，需要再醒起嘅咧。 好啦，咁啊嗱， 好惊啦。 系啦，咁啊呢一节就差唔多啦。 好啊， 晒咁多嘅。咁啊嗱，我哋跟住仲有一节嘅，咁啊就讲下啊，今次喺总选入边 SKE 嘅可以去到边一个位置啦，我哋讨论下啦。 好， 咁啊听首歌翻嚟，继续。 好。No 咁好啦，咁啊翻嚟第三节啦，嗱咁嘅延续翻我哋上个礼拜开始紧嘅一个环节啦， 好啊好啊， 上集应该话，咁嗱应该就总选举就到啦，咁而家其实大家有睇开AKB 加联合嘅 Facebook 啦，咁亦都见到其实我开始写紧啲 live 文噶啦，咁 啊 系啦系啦，不过今年真系冇乜时间啦，咁啊廿篇出咗两篇啫，咁啊大概今年啦二十篇左右啦，咁啊今日亦都母亲适逢母亲节。咁啊，亦都出咗阿白口李子嗰篇文啦。 OK， 咁我咁今日咧，我哋就讲一讲SKE 篇啊。咁啊，嗱 SKE， 咁啊，大家点睇今次嘅总选？ SKE 都危嘅。我印象中咧，今次呢班选嗰啲 member 咧，其实十个都冇。我觉得十个有机会，十个都冇入唔到位。 唔 即系有十个入位咯，可能。 其实如果今年 SKE 嚟讲阿松珠啦，咁阿松珠就叫做咁多个 member 里面嘅最有机会问鼎神七啦。咁其实 神七应该冇问题噶啦，只系喺个 level 去到佢添唔添到阿子源同马 系咪第三咧？即系咁样样， 仲 系 第三，我觉得都系第三多。 如果第三就觉得好捻闷嘅，因为。因为如果系得翻股噶啦，麻友子完松珠噶啦，一半彩三半彩唔玩啊嘛， 三半彩唔玩啊嘛， 呢条 T 系热大热嚟噶嘛， 即系系咯，即系玩 pair 牌咧，即系揸住已经系揸住即系同花噶啦， 系啊， 即系而家系神，而家系神之壁咯，神之壁中嘅神之壁咯， 唔系顶已经系有两个神之壁就顶住咗，即系子源同埋友啦，跟住就到 场嚟噶啦，嗰时候已经 系跟住到系跟住探的之前，以前系沙爷噶嘛，依家就冇，依家就唔系沙爷，沙爷之壁噶嘛，以前系 自己奉行啦，走咗啦， 依家走咗啦，冇啦，不如依家逐队分析啦，依家 team S 先咯 ，team S 嗱， 除咗松珠之外啊， 松珠Masana 打底 Under，Masana 我预计。因为Mastana 其实系近依旧年佢冇选啦，咁但系问题前年同埋再大前年其实佢都系 under 噶嘛，而且都仲有得再升嘅，咁所以我估 Mastana 一定系有机会嘅，咁加上前面咁多个选民唔喺度啦，有可能系入到选民噶，不过我估系未咯，因为其实依我估啦 ，SKE 今年选民打可以入，应该可以上到四至五个嘅，我估计嘅话。咁首先就係 四點過係咩先？入咩先？ 選拔啊！ 選拔啊！我就覺得問啲 一至一百嗰只， 唔係 十六，佢一至十六啊，講緊。我就覺得問啲咯。 唔係你啲 啊，先講。 跟住就係衰田。 係啦。 BBQ。 BBQ。 同埋Masana。 Masana 我就我 有機㗎，我覺得。 你覺得有機咯，但我但我以我印象中咧，佢其實。个位置始终都突破唔到二十咯，喺我嗱，依我睇翻个 list 啦，佢最巅峰去到都系二十位，就2015年，跟住都其实都系浮喺30或者二十之间咯，其实我某程度上我觉得佢入到十六嘅机会真系微， 收尾咯，收尾咯，我以为收尾， 收尾都未边到佢， 你嗱你廿七嗱你第。睇先，第二届开始24，跟住24、30、27、29、30、20，啲票系升，应该系升嘅，升唔少嘅， 系啊。 咁但系 唔系升唔少嘅意思系，因为 佢升唔 少，因为15年嗰次，好似有啲票咧就留咗落去度，佢因为可能好嗰阵时好似大虫井好似冇选。 哦，一五年系啊，所以有听闻系有啲票流咗落去阿马沙拿度。所以变咗，所以变咗佢嗰年就升到二十位呢个位置。但之后今年因为十六上年冇选啊嘛，如果佢今年再出嚟选翻，其实嗰啲票可能有部分已经流失咗，即系大众。大重井的票已經個效應已經沒有了、 okay. 所以其實我就不太好意思，就因為他可能有些票沒有了，就變了今年其實危的。如果還、oh. 如果還是保持最多，我看我最多去回二十位都定了路的、 okay. 因為你那個那個量那個量會多了，所以你都是那些定律啦，你的票不變，你的量多了，那你自然那個位置就會跌，我想跌到四十度啦， 系咯， 有机会， 有机会。第一啦，第二，佢其实今年因为投票嘅方式多咗好多啊嘛。依家其实你变咗 冇乜成本啦，依家 投票。依家有啲票可能冇乜成本啦，因为其实你睇到啲 MOBA， 因为唔系 MOBA， 除咗 MOBA 会之外，依家系 MEL 都有噶嘛、嗯。如果你开得一个一个 member 嘅 票， 系啊 MEL， 唔系开得一个 MEL 去 follow 一个 member。咁其實你可以開十幾個都係 follow 幾個 member 嘅喎，咁其實嗰啲票就可能已經有十幾張票喺度喺手嘅咯。其實有某程度上有啲人係要，因為要需要靠佢幫佢開嗰個 mail， 佢先睇到 member 嘅消息啊嘛。係 冇錯。 但係問題嗰啲佢因為個 account 係控制喺幫佢開 mail 嗰個人手上嘛，其實佢有啲票咧就變咗係嗰喺開 mail 嗰個人手上，其實變咗就佢零成本咯。所以佢零成本嘅话，其实佢某程度上未必会抌晒落去一啲呢啲咁嘅 member 度咯，即系尤其是啲比较老油条啊， okay. 我眼中比较老油条嘅 member。OK。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Masala 其实都系问嘅。如果你、如果你上上去十六位呢个选拔位，其实反而我 BBQ 有机会上 ，BBQ 有机会 大大个机会一定大，因为上年冇选啊嘛，所以可能帮咗啲 member 帮咗啲饭咧储咗钱。 佢前年已经系去咗选拔啦， 系啊，佢前年又上去选拔啦，今年即应该，所以今年有机会再推翻佢上选拔咯。 系、啦， 呢个就不定，应该有机会咯。咁、另外 鸟姐咧， 鸟姐不如讲翻 TMS 先啦 ，TMS 先啦。如果北川零花应该上佢今年上年六啊四，再前年就六啊六，咁有机会可能突破呢个位置。我觉得有机会去到五十左右。 要睇啲饭噶， 系啦，唔知啊，可能你明，你始终荣嘅饭都系 荣肯抌钱俾你， 可能上年就可能抌嘅钱唔多咯、所以可能储经过一年嘅储储存嘅话嘅可能今年再爆都唔定，但某程度上都要睇佢跟住抌落去边几个 member 度，而家暂时我觉得阿零。零巴就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零巴我觉得就圈内就梗了，但问题我想可能个六十至五十八左右，我估五十八至六十左右，我都系佢，唔会高过零巴，唔会高。 咁另外嗱 ，TMS 啦，队长 咪阿边个？队长咪零巴咯， 零巴系咯，队长零巴。 阿上川阿油香点啊？呢个小朋友， 上川阿油香，我都觉得系有啲窄。其实某定咗 唔好评， 唔系第一个，唔系呢个大把机会啦。但系第二系始终佢人气方面，我就睇唔出佢有咩人气咯。如果你讲人气嘅话，其实嗱，山内铃兰呢个应该有机会都系继续 keep 住呢个位置噶啦。应该唔会 呢啲某个程度上嚟讲已经系叫 老 师傅嚟噶啦， 老师傅嚟噶啦，所以铁饭始终系 建立壁噶啦， 系又应该系铁饭嚟，只系个位置越嚟越跌低咯，即系啲票可能平稳嘅，可能难都系万零到左右票咯。咁睇下今年个门槛系几低咯。 唔系呢排好似冇乜点听过阿兰兰啲调人嗰啲往调人啲事迹嘅， 唔系都有噶，我听我好似有合照。会听某程度上听到啲饭讲，佢仍然都系咁样咁上下调法咯。 因为以前曾经有条友系癫到为咗兰兰转性噶嘛， 所以但系问题近排好似冇乜点听过兰兰啲吊啲吊丝时吊神辞职喎，近排冇乜。 可能吊嚟吊啦，咁上下 咁上冇乜新意咯， 冇乜新意咪唔吊咯，佢都系吊嘅，佢唔吊咪有新闻咯，佢都系咁吊冇新闻咯。 系咯， 哦，彩呢个咩咩阿兰兰 Twitter 呢张咩相嚟噶？ 唉，算啦， 你睇下。 哦，佢即系坐嗰啲呢啲 唔好岔话题啦，依家讲总选啦，无啦啦总选啦， 好啊 ，Kim K Two 快啲， 咁啊 ，Kim K Two 啦 ，Kim K Two，Kim K Two， 咁啊嗱，咁三个啦，松珠同埋啊边个啦，松珠兰兰同埋阿零八，有就阿孖生男啦，四个啦 ，Team S 就估嗰啲四个啦， 系 Team S 就估呢四个啦， 好啦 ，K Two K Two 啦 ，K Two 真系渣渣地咯 ，A 哥。 A 哥就 头先你都讲咗，头先你讲同朱香积啦，咁讲阿贵啦，一只古天乐。 A 哥争 ，A 哥争 ，A 哥争 ，A 哥争。 唔系等江龙，等阿江龙娱乐啦，江龙先啦，江龙先。 哦，江龙旧年爆喎，一嚟35位喎。 唔系就系睇下今年 佢系咪 有机会爆？ 其实我唔好知江 龙 娱乐啦，但系佢系咪话真系几犀利啊？定系有啲，定系有啲几个石油王啊？ 可能系有几个石油， 应该石油王一定有噶啦。如果冇石油王，上唔到呢个位嘅。 上唔到呢个位嘅， 但佢本身系 呢个位置，应该大约都要都要二万票。 OK 噶嘛？ 嗰次我咪同我嗰次佢第一次嚟香港嗰次亚洲杯嘅时候， 讲到 嗰一次唔系第一定第二次啊？即系 唔系佢得嚟嗰次啫嘛 ？C 三嗰次 ，C 三嗰次 嚟过香港，肯定嚟过。你咪上镜嗰次。 两次嚟过两次， 啊嚟过两次， 一次系西九，一次 C 三， 你上镜嗰次 ，C 三嗰次系得啦得啦 ，C 三嗰次就咩嘛，我同佢握手嘅时候嘛，因为我个手因为我有啲我手出汗啦，或者贴贴地啊嘛，佢大问题，佢钳住手唔放啊嘛， 哦， 系啊， 即系反应，即系个反应唔错咯，可能 反应好噶， 系 OK， 肯听你讲，而且咧佢直头咧惊死你会走咁样咧，捉住只手唔放啊 ，OK OK， 系啊，所以 OK 噶呢个佢 可能 唔怕呢啲嘢， 都唔怕可能都吸到啲某程度上好似。其實有啲煩咯，即係可能新煩啊咁成咯。 O K 喎，呢個真 咁。另外大長尾奈咯， 大長尾奈 呢個應該都係鐵飯，鐵飯多嘅，都係啲鐵飯靠鐵飯噶啦。而家位置嗱，依兩年都係上年就22啊，前年就27啊，我估今年都可能咁上下。 嗯， 同馬沙拿一樣，我估都係20左右， 30以內。因為唔係因為阿大問題，阿大長舊年就話。选埋旧年，今年又选啦，肯定觉得 唔系今年，我估最后噶啦，我估佢都好似有息路话，将今年就最后一次。 旧年都话最后啦， 算啦，有啲嘢吹得到就吹，讲都讲噶啦。 咁始终泛嚟讲嘅话，你选我就投你噶啦。啱、咁但系唔系。 但系可以用啲語言藝術咯，我覺得 佢唔算係最犀利，佢唔算係我最不滿嗰、那個，佢最不滿嗰個我係另外一個，不過都係算啦，不過都唉，唔係不過我估唔係佢轉咗去 SKE 之後咧，佢升得好快， 係佢人氣都 keep 住， 係啊，所以我估今年應該係都係30名以內噶啦，不過可能就25左右咯，因為都始終。你去年冲一轮之后，今年跟住又 都会平稳嘅， 都会跌一跌嘅。不过廿五 睇下点先啦，到时再谂咯。 苏打 40，我估40。苏打我估40。 嗯， 苏打我估40。 唔系喎，但系上年30喎，又我觉得 30名咯，第 八系咯，嗱你 第七就55。 但苏打你今年有冇啲乜嘢爆点啊？我今年揾唔到喎。 暂时讲。冇，我觉得佢上节目都仲系平咁平稳咯，都系咁上下玩法。 唔系因为 新意上就暂时冇乜咯。 又唔系话真系话好，话真系好神对 OK 嗰只咯。 唔系因为 OK 反应咯 ，OK 反应咯，唔系话想象中话 咁神咯。 其实佢好啱你噶，佢块面好包佢块面。 唔系啊，但系唔系一个对应嗰个咩麻麻地，麻麻地 掉噶。 普通啦， 系到时先啦。 你呃过嘛？我系 咩？你唔你佢冇玩回马，佢冇玩回马枪俾你咩？ 冇啊！ 我嗰时咪同你讲话回，佢识回马枪噶喎。 系算啦，呢啲 高木由马奈点解？高木由马奈点谂啊？呢个 边个？ 高木由马奈。 高木由马奈 呢个硬系觉得争地喎，格地喎呢个。 呢个渣渣地啊，都唔啱。佢都全嗱，今佢上年冇玩，跟住再之前嗰几年都系圈外，都应该唔会有机会嘅。你不如睇下边个仲有机会，即系好似啊高鸟姐就唔使讲啦，鸟 姐 应该都系咁上下。 鸟 姐恩打同埋恩打头选不美咯， 系咯，恩打头选不美系， 又系逼嚟噶啦，呢把倾啊， 呢个都系逼嚟噶，我估都应该有机会冲选拔咯，但系机会就可能再，因为佢上年始终十 嗰次衝選拔就係因為佢話最後一年選，後尾又再出嚟選，今年又出嚟再選，其實啲飯可能變咗，你咁樣講，我真係唔會再投你咯。嗯、如果我咁心態就，因為我嗰次衝到幫你衝咗上去就，因為你話最後一年啊嘛、嗯。你如果年年都同我講最後一年嘅話，即係又語言藝術咯。 咪又好似阿邊個阿上一集我哋講嗰個 A K 嗰個咩主持啊，香港嗰個主持話即尖沙咀嗰個故事啦。 係咯，係咯，唔永遠都係 last 最後三天咯，係啦。租內彩機 呢、這個我估經過上一次爆一爆入咗三十一之外咧，我估今年應該係平穩走。 我估會跌， 係咯， 我估會跌，因為睇個會跌。 嗯，但係應該八十內冇問題。 日高一月點講啊？日高一月， 日高一月 呢個應該有 幾七啊九喎上年。 係喎，呢、這個應該我諗應該可以嘅，掹掹 都可能掹掹緊，可能都喺八十入邊。 嗯，我估呢个应该系啦。 嗱，跟住呢两个啦，古田奈和啦，同埋重之香织。 嗱，古田我有机噶，古田都系有。 有机，有机。 啊系啊咩嘅？古田奈和系选拔尾 under 头都系嗰只，我估呢、這个都系呢只。 嗯。 但系今年嗰个硬系嗰俾我硬系入照嗰时俾佢谷到，谷佢都谷谷。 选拔尾 under 头啊，即系望个十七嗰啲啊，嗰只。 十五十七啦，我估十五十八啦。 我而家望个十七嗰度，我望十五啦。 十五十八，我估佢系十五十八。 十五咯， 十五你即系 有机会， 即系选拔尾，即系选拔嗰度睇乜嘢？ 尾咯。 佢平时佢 都系外国噶嘛。但系我问题，我觉得佢有又唔会上到选拔咯。我估廿六、 廿四， 佢前年廿四，上年就廿九。 旧年冇玩噶， 系啊。所以有機會應該廿左右咯。 唔係因為嗱，其實你睇得出佢其實呢排啊 SKE 嚟講，其實佢都好行噶嘛。咁嗱，佢而家佢係同啊邊個拍緊《豆腐摔角》啊，同埋嗰啲拍同埋嗰個叫做喺 東海嗰個 排位嗰啲單曲排位都好前下嘅。 係啊，所以今年佢今次四十八單佢有份啦。 嗯， 嘅營運開始有少少推嘅。 阿 Nao 應該係 K2 個 center 嚟噶嘛，而我睇落就係、是，所以阿 Nao 如果你唔係大鳥姐喺度，未必要 center 雙聲咯，或者都係 啊，可能雙聲。 佢 set 市風嗰度咧，佢早一兩年佢有一個佢有一個係類似教學班，即係類似即係佢做學生有個師傅教佢咁樣咧。佢、有一個咁樣嘅 video 有拍咗五六輯嘅。 嗯， 吓咁咧，嗰个 YouTube 嗰条片啊嘛 ，YouTube 嗰集，我 share 过嘅，咁咧都而家都 keep 住有不错嘅 view 数， 嗯， 咁即系话其实而家都仲，即系虽然嗰个片都旧片嚟噶啦，咁、但系都 keep 住有个 view 数咧，所以其实都 OK 嘅、因为其实咧佢呢啲佢始终佢有一个特技喺度咧，佢唱歌又唔差啦，佢够气唱 歌跳舞都 OK 噶， 唱歌跳舞啊，同埋佢 set 士风底，佢够气先啦，佢第一件事一定够气先啦。 嗯， 咁所以佢所以佢有 talent 嗰啲，其实一定会有啲人会 buy 佢，又好 OK 咁样咯。 嗯， 咁对应唔使讲噶啦。啊，对应唔使讲噶，佢又唔系叫，佢又唔系 噶，佢要， 佢又唔系话吊，佢、又佢冇话特登去吊嘅，但系、但系你影相嗰时候特登挨埋咧，咁、你嗰个即系都 即系有啲亲密，即系身体接触， 即系啊，特登挨埋啊，有意无意之间嗰啲咧，你睇翻好过瘾嗰只 ，OK， 都 OK 嘅。啊！不過佢嗰兩邊嘢點樣搞？佢同麻友都係 friend 嚟嘅喎，麻友搞個劉海，佢係搞佢嗰度 嘅喎。嗰條須啦， 係嗰條須咧，好乸異形嘅嘛嗰條須。 咁啊， 從張姐冇嘢講啦。我從張姐冇嘢講嘅，因為佢應該上年冇選，可能幫啲飯咧，儲到夠錢咧，今年應該都係繼續上翻選拔。 邊來選拔？ 選拔選拔選拔無疑嘅呢個 選拔，我諗十有機會去到十。 去到十系啊，因为经过之前上面嗰啲嗰啲旧即系三冠赛啊、泡沫嘅都好算咧，有机会佢再冲翻上去都唔定。 癫嘅佢啲饭 系啲饭癫， 梗系啦，人哋有个人哋发明咗部机啊，大佬 为佢发明嘅， 为佢发明咗部机啊，搵个 scan 完啲就佢基本上佢就你睇住噶，你就咁入啲选票落去，佢同你 因为位置系嗰个数字，唔系佢唔系 scan， 佢唔系 scan 巴哥，系 scan 嗰个数字而认到个数字，跟住帮佢 copy and paste 啊 ，copy and paste 系咯，跟住再 copy and paste， 跟住摆落去，嘣嘣嘣嘣。 其实呢个踢啲好易搞嘅， 好易搞啫嘛。 唔系，系识你识嘅就好易搞嚟啊。我哋嗰啲唔识嘅就梗系觉得犀利啦。 我就冇心机搞咯， 唔会有心机等紧搞呢啲 咁嘅嘢啦。 呢啲唔系搵钱方法。 系呢搵唔到，绝对搵唔到钱嘅， 绝对搵唔到钱， 系 卫星， 唔好搞喎。 系 咁 跟住啦，嗱，跟住 基督咁上下啦，总之都系 二啦。今次讲添二啦， 夏俊乐 啊， 花音先啊， 花音先咯，花音先。 暂时数乜数落一睇啊，连田菜叶花音嗰啲都系有机会嘅。 系连田菜叶啊，复古花音啊，或者 花音哦，今年唔系五十左右， 冇乜特别啊，花音 五十 啊，有支持四廿八， 唔系冇乜特别冇乜特别表现咯。 其实连田都冇乜特别表现， 所以其实个位置应该都系咁上下。 肥咗啊！加上肥咗咧， 啊 OK， 唔系佢呢几年咧，佢个人咧肿咗咧，系争紧啲嘅，而且加上佢唔系加上佢个童颜 feel keep 唔到落嚟啊， 佢都肿过一排嘅喎，换快音， 咪继续肿咯， 佢都肿过一排嘅咯， 系啊，唔系直头唔系嗰期系 瘦过喎，而家嚟讲喺我眼中系， 唔系佢嗰期系 feel 童颜巨乳噶嘛，嗰阵时系 feel 系瘦，咁但系问题佢而家系。个童颜又唔算童颜，但系问题肿咯。 咁你依家拍埋，依家咁你拍埋啲靓妹，点仲 有 童颜啊？大哥， 真系有啲童喺度啊！ 唔系，最弊问题佢而家系肿啊嘛，佢唔止系块面肿，连个腰 成个人都肿啊！ 成个呢个水桶嚟噶，佢条腰 真 系。即 系好似阿迷路基少大肠咁啊！ 即系啲水桶嚟噶，佢而家条系，所以真系争紧啲喎！佢而家真系，佢要真系。要谂谂计瘦一瘦下块面同埋瘦一瘦条腰喎。 诶，算啦，如果肯瘦嘅话，一早就瘦啦。好似阿 Melo 咁啫嘛。 系， 而家 Melo 其实瘦咗噶。 瘦咗跟住阿飞机叔咪咯，阿 MVP 俾你。 系咯，其实如果肯减嘅，神早已经减咗啦。嘅 饮食方面控制下啦。 佢算啦，冇谂啦。 后头啦。 年菜啲嘛，年 年菜月啦，好啊。 年年菜先。 年菜月。 年菜月都我估都系咁上下噶啦，都系收尾噶啦。总之有机会入到八十嘅。 八十以 内啦，咁红情香都系咁上下噶啦，我都 红情香呢排好似推得好，红情香早排推得好， 都推翻，开始慢慢地暗推翻，即系开始推翻佢咯。因为有一轮SKE 冇乜节目冇翻做咧，佢就成扎 SKE 尤其新嗰啲 member 咧都唔系好推，即系冇发觉有乜特别嘅，除咗公演之外， 冇乜表 现，即系冇地方可以表出，即系有出路咯。不过可能讲翻兜翻少少咯，我想讲一个 member 嘅系头先Team K Two 嘅，其实嗰、那个即系如果最近有睇 AK Bingo 咧，其实有个 member 咧经常性会出现，就 系、 是、嗰个北野流华。 啊，好似 依家系啊，依家你其实睇 AK Bingo 咧，佢如果 SK 有份咧，佢都会有份出场。其实呢个又系一个狂犬嘅角色。即系当然冇啊，当然如果拍喺宫崎美穗咧，即系阿 Mel 咧，就仲即系个 level 仲有一段距离啦。但系如果系 SK 而讲咧，佢系嗰个狂犬角色，可能有机会爆咯。可能根据呢个角色，有机会有一班可能吸到一班饭啊咁之处理咯。 睇下 SK 饭班唔班狂犬啦。 系咯，班唔班呢个狂犬咯。 唔系狂犬呢个好尴尬，其实狂犬角色我觉得唔系有啲。 好似曾经梁花都是做嗰啲角色咁。 唔系你斗 M 嘅话咧，就肯定好中意嘅。但系问题有啲唔系个个都系 buy 你发癫狗啲角色噶嘛。 啱啊。 所以系有啲尴尬嘅。 系有啲尴尬，可能两极化咯。 乐乐啊，乐乐点讲？ 乐乐今年因为 圈系继续。 哇，唔好啊！个弱圈落去好危险噶啦，佢俾认为黑到上心口，你已经系。 嗱，今呢两年都冇，都仲系即系根据之前嘅 reference， 佢应该今年有机会可能爆一爆。可能八十应该冇，应该如果今 得唔得？六十 六十就问啲， 六十问啲， 差几啦？因为始终都要睇下个情况，睇下 SK 嗰班名荣范嗰班睇点样对佢嘅。 我睇下啲人中唔中佢教英文咯，因为佢而家佢系咪差唔？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系咪系每晚会有出条片教英文噶嘛？以前阿平田呢个大问题， 内嘅成嘅继承嚟噶。 呢招以前阿平田内做过，但问题平田内就 都吸唔到饭， 吸唔到饭啊嘛。 系啊，咁睇下佢依家呢个 有 机会 嘅， 有机会。 大镬，似一时比一时。 阿平田内系哈苦嚟，但系问题。 唔系似问题似一时比一时啊嘛。奥运啊嘛，大佬你。系咪先？ 都要睇个，都要睇先前嘅嘢人望嘅，所有嘢都唔系话你想做，你做咗出嚟就会有人睇欣赏，都要睇下啱啱系嗰个 moment 咯。后头我对应唔错， 系都 OK 噶 ，OK 噶，OK 噶，唔错，都 系好嗰只噶嘛。 系好， 我 所以你嗰时你试过啦。 C 三嗰年，佢我系呃佢噶嘛，我都系因为都系手汗啊，想试协你噶嘛，佢钳我翻转头啊，即系阿乜阿嗰诶金龙远头咧就揿住你唔俾你走。 我一褪咧，佢钳翻我翻转头， 嗯， 咪得咯。 所以 OK 嘅，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今年应该有抽成嘅，今年应该有得。 讲翻咩啦？总队长陈振真木志， 你死开呢个 呢个我都觉得死开嘅。不过无疑地咧，因为上年去到九廿二咧，可能有机会今年可能上翻八十左右。 冇啦啩？呢啲咁啊都上到八十都冇天理喎，呢啲真 系。算啦，呢啲冇天理嘅都要可能有机会发生嘅。 唉，算啦。 输啊！ 阿苏，我中意呢个阿苏。 我最中意。 系苏啊，苏啊呢排越嚟越正喎。 系啊，苏本身都正嘅。 本身都正嘅。 本身唔系佢本身包 面。 以前嘅正法，而家正法唔同嘅。 以前包包地， 依家就 性感。 就 sexy 同埋。 佢性感得起啊！而家 系性感得起，同埋佢有都有演技嘅。 好似跳肚皮舞嘛？ 系啊，肚皮舞 好健。 AKB 嗰阵时 ，AKB 嗰阵时 ，AKB 嗰阵 时，啊，睇下跳舞，如果开始觉得条友好坚噶啦， 系啊， 佢2015年咧，啊，嗰首佢诶，因为佢勇士入边咧，佢排位咧有个新弹曲嘅，哇，嗰首歌系可以，我觉得个人觉得啊，系诶万圣节之入边系最正嗰首歌嚟噶，讲婚诶讲结婚噶嘛，婚纱嗰个咧，哇，好鬼正嗰首歌真系， 坚啊， 系啊， 阿西田阿香里或者有人叫我西田阿里香嘅。第七位，第八位，一路计咁上下咯。 我估神七应该冇问题。 吸到啲强国犯啦， 吸到，因为你始终去到某程度啫，知道你系强国人咧，佢都会用国语嘅，因为始终佢有一段时间练过国语，而且佢都仲 keep 住讲。听啊，不如我好快啊，六月四日都会见，最尾嗰部都系见佢嘅。咁到时睇下会唔会有些些啊，我阿尼啊嗰啲咯。 佢始终佢知中华炮嘅威力嘅，咁当然乜嘢啦。 佢中华炮威力，特登去 读佢花花。系啊，同埋要练一练，等啲强国犯去。佢掉咗啲票外俾佢嘅，佢应该无疑应该得七位，吓会唔会再上咯？ 高治沙菜应该唔得，我估。 高治沙菜啊，高田结， 高田结气点谂啊？嗰啲嘢 都唔使谂啦， 都完全都 呢两个都唔系嗰样嘢，所以都系暂时睇唔到噶啦。谷真李家啦，俾 人头，八人头。八人口应该 OK 嘅，八人口 我估位置都应该会继续去翻55左右咯， 四廿几到五十左右咯， 我估未必上 咁就如果四廿几五十佢好好啦， 系如果上咗四廿几真系好好， 五十都觉得好好啦，因为啲飞又升好多啦嘛， 五十前后左右， 但佢初初我哋握手会嗰时候咧，听佢讲嘢，即系听到佢咧，又系嗌到全场噶嘛。第二次就静晒啦。 依家系啊，我哋第二次嚟就静晒啦。就另外一个山田野佢就鬼散咗啦， 变静晒啦，又系。 依家又变咗山田野佢又静埋啦。咁睇下之后有冇人承继呢个 B 巴嘅情况？ 今年冇， 暂时睇唔到 B 巴啦。 B 巴 听唔到。 系啊， 但佢就真佢继续唔错落去咯，但系。佢有啲，同埋嗰時又俾人蝦咧，又話讀 係就即係係變咗，又可能有啲同情票落咗佢身上啦。我今年應該都咁上下嘅啦，位置應該五十零度咯。 唔係佢， 我就唔會覺得佢升咯。 但係佢又冇乜嘢特別搞作。 但 係 佢 係啱最近佢啱 舊年俾人傳俾人恰啊嘛，咁先去到五十幾啊嘛。但係前年佢冇，前年啱啱轉去嗰陣時候，因為阿玲去睇佢啊嘛，所以升到上廿幾位啊嘛。 系啊， 跟住咪睇咯，咪其实依家综艺啱啱最近佢嗰、那个咩结缘饭团咧，即系 XKE 嗰个新节目咧，啱啱睇佢最新嗰集，佢都几抢镜嘅。 嗯， 其实依家 overall 嚟讲，佢识抢镜嘅话，自然可能喺呢段时间吸到饭嘅话，希望就会升翻啲咯。 系咯，希望啦，俾人吓到咁惨。 系啦， 好啦，差唔多啦。 我差唔多，研究生。应该唔得噶啦，研究生我 冇啊，冇唔识啊，唔识啊，我一个都唔识，而且我真系都睇唔到有边个。 上嚟讲啦，唔识啊， 研究生嗰啲真系要揾啲识嘅上嚟讲啊，惨啊！ 我就变咗识个高手，就希望上当年。 系算啦，冇噶啦，呢度研究生暂时睇唔到，仲要有啲 研究生我都唔识啊。 喂，仲要百期啱啱上要大哥，冇耐要，真系冇，我暂时睇唔到一个咯。不过有一个可能讲少少啦，有个叫制作。有几位有几耐 有几耐知识有几耐 系呢个咧佢佢系读一路呢、這个读紧大学嘅佢系读紧牙医嘅 啊许廷铿 系啊系啊许廷铿嘅翻版嚟一路读紧牙医一路做偶像呢、這个真系佢系会。 佢自介好似话自己系会希望系做一个牙医偶像咯。 哦，系牙医正啊！ 我明白，你第一咁样矮个先谂起，咦啊，唔系边个嚟嘅？唔系， 所以因为我点解会留意到佢咧，就系、是、因为咁啱咧，佢咁好似上一次嘅AKB show 咧，佢做后台嘅访问，系做嗰个 MC， 咁咧佢就自介嗰阵时候就话俾人就是、希望咧系做第一个系做牙医偶像嘅人。 O K， 咁啊即系。咁呢个可以咩？咁呢个可以期待下喎。SKE 好成坑， 系啊，试下啱啱先，仲要啱啱入嚟百期新嚟，睇下跟住落嚟睇会唔会冇咁快上到位嘅。不过问题希望如果佢即系正如阿肥吹话就希即系 AKB 只会留一啲咧，佢希望会继续 keep 住继续就做，想继续想做偶像嘅人咯。嗯、如果你唔想做偶像嘅，就早啲出毕业咯。 嗯。系啦， 不过佢都唔细喎， 佢唔细，所以孙梅读 大 学咯， 大学啊，大佬， 牙医大学噶， 廿二岁，系咯，二十岁，我都初头我都觉得应该差唔多，但我睇翻价钱，廿二岁， 廿二岁仲研究生超咗零咯， 唔系廿二岁，廿二岁系顶峰，因为佢招募最年纪最大廿二岁， 系啊 ，OK， 所以佢所以入团冇耐嘅呢个，所以系读紧一，所以孙梅系自介话要做。想做在偶像界第一个牙医偶像 咯，可能唔会坐得耐啦，我觉得 系有机会坐唔耐。 佢有机会做宣传，佢开间医务所，整下咪唔做咯。 不过都唔系嘅，你始终阿 Soda 咧，你嗰阵时咪 Soda 都 入嚟入团已经廿岁噶啦嘛，如果冇记错，佢都 keep， 如果有 即系拍木同年噶嘛，佢好似 系啊，差唔多接近同年咯。因为 细拍木几年嘅，不过都参加三期生嘅， 三期生嘅，佢曾经做过三诶三。选是最尾最 last 见入唔到啫， 系啦， 跟住后屘放弃咗一段时间做冇做偶像之后，跟住就跟住希望系做攞朵心就博最后先嘅。 哇，生咁 耐噶啦，以前系啊，第一期朵心嚟噶嘛。 大师佢有大师都嗰次都咩见面嗰阵时有大师都啊，我记得你都系佢我噶嘛。 OK， 咁系啦，咁啊。咁就冇，咁就应该差唔多咧。 差唔多咁样。 之后仲差啲咩未讲？仲 HK 同埋 AKB。 哦， 唔系估计今次应该我谂应该十。 我觉得 AKB 咯，但系我觉得 HKT 大赢家。 有机会 ，HKT 今年有机会。唔系，但系问题， 但系都唔会。 旧年都差唔多。 唔系，但系我个印象咧 ，AKB 应该会继续做最大档，因为检大咧，其实可能之后我会喺 AKB 嗰个环节度会讲一次。 嗯。 检大会咁。其实到今年我会睇到 AKB 做最大档 ，SKE 就旧年SKT 排第二啊嘛，第二啊嘛， 系啊， 旧年我哋一至八十名咁数排第二咯。 唔系，但系你要谂下SKT 今年走咗好多个可以选到入去嗰啲 member 喎。 系咁，始终有新血噶嘛，哈拿赞咧，你 哈拿赞有机噶， 留翻下集先讲。 系啦系啦，咁啊，今集就到此为止啦，咁啊。 诶，唔好意思，咁啊，咁诶，原之嗱，要讲下少少自己嘢先。嗱，平超盛啦，咁大家知道我平超盛主持啦，之一啦，咁就到而家为止咧，就平超盛咧有66个订户，就订咗我哋平超盛嘅 YouTube 频道。咁由第80集到而家啦，我哋而家出到第96集，咁就加埋个总 view 数咧，就8000几，咁咧就开始。就是到10000 view， 咁一到10000 view 之后呢，咁平超盛就开始迈向呢个有钱收之路啦。咁啊，等緊呢个机会好耐啦，咁啊希望可以即係收得1蚊咁样。 係啊，大哥咪仲慢慢做起啦，希望始终我哋即係无论平超盛我好 ,AKB 啲嘉年华又好，都希望多啲听众或者多啲有兴趣研究啊，或者鍾意 AKB 又好，鍾意日本文化都好。 係啦、 希望都多啲人收睇或者收听囉。 係啦，因为其实 AKB 嘉年华都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一个地方嚟嘅一个节目嚟嘅。因为所有因为而家坦白讲 ,AKB 常规嘅节目有边几个啊，香港嚟讲。咁我 常规咁咪有一个囉。 一个微妙 啦。 我哋有台啦，叫做 冇啦， 而且佢都系中意自己录就录啫嘛。 啊，佢哋都系 都唔定期， 唔定期噶嘛。 我哋系比较定期啲嘅， 快定几少啦。 咁就我哋都 AKB 嘉年华都唔差，我哋 Facebook 嗰度都啲，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600几个 member， 咁亦都开始叫做有啲人气啊。阿奇行出都有人识啊。 我多谢多谢。 但系呢啲可能大家都 715个， 715个， 715个系， 715个。 咁啊，有時啊，就 AKB 嘉年華啊嘛，咁樣咁啊，大家知咩事咁啊，都好事，因為始終 AKB 即係 AKB 嚟講都係一個唔係大眾嘢啦，始終都咁，你有一班人都知道你有 AKB 嘉年華，知道有我哋幾個喺度咁樣都 OK 都幾 OK 好事嘅，咁就啊，咁我做得少啫，咁啊，咁啊冇咁識啫，咁我亦都出得嚟少啦 AKB 而家，咁但係如果阿琪嗰啲特教子出嚟咧，咁都 out 啲嘢翻嚟嘅，咁啊睇下，咁啊睇下嚟緊，睇下嚟緊我哋總選啊，或者之後咧，或者有啲咩有啲咩搞到嘅。 喂，另外咧，大講翻少少啦，因為我喺 Twitter 度咧，啱早今日我睇 Twitter 咧，就發覺咧，就喺二窗度咧，就文春就爆料，就話到時如果6月17號咧，都會有直播咧，就會爆 AKB 某兩個 member 嘅事嘅。至於邊兩個 member 咧？就到時可能17號之後我哋錄嗰集咧，就可能知有分曉啦。 喂，其實我未徵詢過你哋啦。咁忽發其想一下啦。咁其實喂，其實有冇你估有冇機會可以大家一齊睇噶啦？ 你講徵詢？ 係啊。 亦都可以嘅，不過問題可能要揾地方要成喎。 係啊，到時再決定。 我哋要真係到。唔係 到可能要籌備下咯，睇下點，睇下會唔會有個網聚啲嘢出咯。 啊，有機會有個網聚，大家咩啦？ 順便 睇下。勁超盛就嚟100集啦，咁啊順便有機會可以搞下咁樣啦。 或者最近做個 live 有機會有機會啦，但係但係先講明，如果真係做選舉 live 嘅話咧，先講明我唔歡迎啊，因為我唔係好識啊仲。 Okay, 到时先再谂啦， 一齐 研究睇啫， 睇啫。咁唔一定要再 评下咯，唔系 做翻译嗰下咁啊，你变咗听唔到德光神嗰啲讲嘢。 系喎，据闻喺二窗度已经唔系听过话似唔系德光今年，有机会唔系德光， 有啲可惜。 可能咯，但系依家只系喺外面传咯， 你要到时就知啦。 到时再知啦， 到时睇下点啦。6月17号嘛， 六月十七号， 星期六嚟噶， 星期六。 喂，若果唔系德光，咁你觉得边个？你觉得？ 唔知，到时再谂。 中居， 我估中居。 你不如话后藤苏， 不如飞机，不如话一 飞机 苏， 飞机叔做过咩噶？飞机叔 做过左心嘅 MC。 嗱，一系就飛機叔，一系就 Banana Man 個肥佬，一系就舉辦嗰個， 或者係有邊個咯？唔係阿鐘居都有機會，鐘 居正講， 鐘居正係，但問題不過問題中阿最佳應該 唔好啦啩，俾人屌咯喎， 算啦， 最佳唔講，唔係最佳放佢出嚟先講啦，最佳， 到時再講， 好啦， 咁就咁先啦， 好啦，咁就係咁先啦，咁我哋下集再見， 好，拜拜。